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1集。魏无羡本以为小星辰应该有个目的地，可几段记忆跳过，根据当地的风土和口音判断，他们所到之地根本连不成一条线路，杂乱无章，不像是冲着什么地方去，更像是在随机夜猎，听到哪个地方有作祟意识便前往解决。魏无羡心道，也许是岳阳常侍一案给了他太大打击，从此不想再混迹于仙门世家中，但又放不下心中抱负，这才选择流浪夜猎，能做一件是一件。这时小星辰和阿晶正走在一条平坦的长路上，道路两旁有齐腰高的杂草。忽然阿晶啊了一声，小星辰立刻问道，怎么了？阿晶道， 哎，没什么，脚崴了一下。 魏无羡看得清楚，阿晶叫根本不是因为脚崴了，他走得好好的，若不是要在小星辰面前装瞎子，好让他没法敢自己走，阿晶跳一步能飞上天。阿晶惊叫是因为他刚才随眼一扫，看到了一个黑色人影躺在丛生的杂草里，虽然不知是死是活，但大抵是觉得死活都很麻烦。阿晶明显不欲让小星辰发现这个人，催促道， 走吧走吧，到前面个什么城去歇脚，我累死了。 小星辰道，你不是脚崴了，要不要我背你？阿晶喜出望外，竹竿打得砰砰响，要要要。小星辰笑着把背转向阿晶，单膝跪地。阿晶正要扑上来，忽然小星辰按住他，站起身凝神道，有血腥气。阿晶的鼻子里也闻到了若有若无的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但夜风吹拂，时隐时现，阿晶装糊涂道， 有吗？我怎么没闻到？是这附近哪户人家在杀猪宰鸡吧？ 话音刚落，就像天要和阿晶作对一般，草丛里的那个人咳了一声，虽然是极其微弱的一声，但逃不过小星辰的耳朵，他立刻变出了方向，踏入草丛，在那人身边蹲了下来。阿晶见还是被小星辰发现了，跺了跺脚，装作一路摸索过去道， 怎么了？ 小星辰在给那人把脉，说道，有个人躺在这里。阿晶道， 怪不得这么大血腥味儿，他是不是死了呀？我们要不要挖个坑把他埋了？ 死人当然比活人的麻烦少一点，所以阿晶迫不及待地盼着这个人死了。小星辰却道，还没死呢，只是受了很重的伤。略一思索，小星辰轻手轻脚地把地上那人背了起来。阿晶见原本是自己的位置，现在却被一个浑身血污的臭男人占了，说好的背他进城也黄了，撅起了嘴，竹竿在地上猛戳了几个深洞。但他知道这个人小星辰是非救不可的，便不好抱怨。两人回到路上，沿着路继续走，越走魏无羡越是觉得熟悉，忽然想起，这不是我和蓝湛来义城时经过的那条路吗？果然道路尽头义城微微的耸立在此，这时的城门还没有那么破败，角楼完好，城墙上也没有涂鸦，进入城门雾比外面浓一些，可比之后来的妖物重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侧房屋门窗里有灯火透出，还有人语传来，虽然较为冷僻，但至少还有几分人气儿。小星辰背着一名重伤浴血之人， 肯定清楚哪家店都不会收这种客人，于是没有求诉，直接询问迎面走来的打更人城中有没有闲置的义庄。打更人告诉他，那边有一间，守庄的老汉刚好上个月去世了，现在那里没人管。打更人看小星辰是个瞎子，找路不方便，便主动带了他过去。正是小星辰死后放置他尸体的那间义庄。谢过打更人，小星辰把那受伤的人背进右侧的宿房里。房间不大不小，靠墙有一张小矮床，锅碗瓢盆等物一应俱全。小星辰将这人小心地放平，从乾坤袋里取出丹药，推入此人咬得死紧的牙关里。阿晶在房中摸了好一阵才喜道，这里有好多东西，这儿有个盆。小星辰问道，有炉子吗？ 有。 啊，阿晶，你想办法烧点水吧，小心点，别烫着自己了。 阿晶扁了扁嘴，动手干活。 小星辰摸了摸那人的额头，取出另一枚丹药给他吃下去。魏无羡很想仔细看看这人的脸，可阿晶明显对他不感兴趣，烦躁得很，一眼都不多分给他。烧好水后，小星辰把这个人脸上的血污慢慢擦干净。阿晶在一旁好奇地瞅了一眼，无声地移了一下。阿晶移的是，这人脸擦干净了，居然长得很不错。看到这张脸，魏无羡的心沉了下去。果然不出所料，是薛洋。魏无羡心道， 冤家路窄，小星辰呐，你真是倒霉到家了。 这个时候的薛洋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少年，七分俊朗，三分稚气。可谁知道，这样一个笑起来会露出一对虎牙的少年，会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灭门狂人。算算时间，此时应是在金光瑶上位仙都之后。薛洋眼下如此狼狈，一定是刚刚从金光瑶的清理下死里逃生。金光瑶没把人打死，自然不好意思声张。又或许是相信薛洋活不下来，便对外宣称已清理掉了。偏偏祸害一千年，薛洋奄奄一息之际，却被老对头小星辰救了回来。可怜小星辰根本不会想到要仔细去摸这个人的脸，阴错阳差地救了把自己害到如此境地的仇人。阿晶虽然看得见，但并非仙门中人，不识薛洋，更不知他们之间的血海深仇，他甚至连小星辰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魏无羡心中又是叹气，真是不能更倒霉啊，仿佛全天下的煤气都被他小星辰一个人沾了。这时薛洋皱了皱眉，小星辰正在给他检查和包扎伤口，感觉他似乎要醒来，说道，不要动。薛洋这种人干的坏事多了，警觉性自然非比寻常，一听这个声音猝然睁眼，立即坐起滚到墙角，姿态戒备地盯着小星辰，目露凶光，这眼神犹如困斗的恶兽，丝毫不掩饰其中的残忍和歹意，看得阿晶阵阵头皮发麻。这感觉也传到了魏无羡的头皮上，他心中喊道，说话，薛洋的声音小星辰肯定不会不记得。薛洋道，你这一开口，魏无羡就知道完了，开了口小星辰也发现不了。薛洋这时候连喉咙都受伤了，大量卡血之后嗓音沙哑，完全听不出来是同一个人。小星辰坐在床边说道，让你不要动，伤口要裂了，放心，我救你回来自然不会害你。薛洋应变极快，立即猜出小星辰十有八九没认出他， 眼珠转了转，咳嗽几声，试探道： 你是谁？ 阿晶插嘴道： 你有眼睛不会自己看呢，一个云游道人咯，人家辛辛苦苦把你背回来治病救命，给你吃灵丹妙药，你还这么凶。 薛洋的目光立刻转向他，口气冷然道： 瞎子。 魏无羡心叫不好，这个小流氓敏锐狡猾，又警惕非常，就算阿晶长着一双白瞳，他也不理所当然掉以轻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一不留神就让他逮住了小尾巴。刚才薛洋一共只说了四个字，而光凭这四个字的语气，很难断言他到底凶不凶，除非看到了他的表情和眼神。好在阿晶从小撒谎撒到大，立即道： 你瞧不起瞎子吗？还不是瞎子救的你，不然你臭在路边也没人管，醒来第一句话也不感谢道长，没礼貌，还骂我瞎子。哼，瞎子又怎么样？ 阿晶成功地调转了话题，偏移了重点，一副又不忿又委屈的模样，一个劲儿地嘀嘀咕咕。小星辰连忙去安慰阿晶，薛洋靠在墙角翻了个白眼儿。小星辰又转过来对薛洋道： 你别靠着墙了，腿上的伤口还没包完，过来吧。 薛洋表情冷漠，仍在思索。小星辰又道： 再推迟不治，你的腿可能会废。 闻言，薛洋果断做出了选择。魏无羡能推测出他是怎么想的，他现在身受重伤又行动不便，没人救治是绝对不行的，既然小星辰自己蠢地送上门来做这个冤大头，何不安然受之？于是薛洋倏然变脸，语带感激道： 那有劳道长了。 见识了薛洋这翻脸无情翻脸笑的功夫，魏无羡忍不住为屋里这一真一假两个瞎子捏了一把汗，尤其是阿晶这个假瞎子，他什么都看得见，如果被薛洋发现了这个事实，为防泄密，他必死无疑。虽然明知阿晶最后多半也是被薛洋杀死的，但要魏无羡经历这个过程，仍不免提心吊胆。忽然魏无羡注意到薛洋一直在不露痕迹地避免让小星辰碰到他的左手，仔细一看，原来薛洋的左手断了一只小指，断口陈旧，不是心伤。小星辰当初肯定也知道薛洋是九指，难怪薛洋装冒牌货的时候要给左手戴上一只黑手套。小星辰知人帮人，都尽心尽力，低头给薛洋上完药，包扎得十分漂亮，说道： 好了，不过你最好不要动，不然骨头又会错位。 薛洋已经确信了，小星辰的确傻乎乎的没认出他，虽然周身是血满身狼藉，但那种懒洋洋的得意笑容又出现在了他的脸上。薛洋说道： 道长不问我是谁，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换个人处在他这种位置，都会小心避开这些话题，以防泄露身份的蛛丝马迹。可薛洋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主动提起。小星辰低头收拾了药箱和绷带，温言道： 你既然不说，我又何必问？萍水相逢，垂手相助而已，对我也不是难事。待你伤愈便各奔东西了，换作是我，有许多事也不希望别人问起。 魏无羡心道：就算小星辰问起了，这个小流氓也一定会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说辞，把他哄得团团转。人难免有些纷乱的过往，小星辰不多盘问，原本是表示尊重，岂知薛洋刚好就利用他这种尊重。魏无羡敢肯定，薛洋不光要骗小星辰帮他治伤，伤愈之后也绝对不会乖乖的各奔东西。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